京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以前，城市中形成的斑秃地块并不少见，比如小区的角落多年无人打理，背街小巷的某些地块成了堆放垃圾和杂物的场所。绿化的草坪被踩踏退化，今年大兴区排查绿化中的盲区死角，利用居民区周边拆违、废弃地、边角地等见缝插绿，新建了33块小微绿地，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目前已经全都完工。 距离放寒假还有1个多月，大兴区金海学校数学老师杨永菊已经在收集照片、小视频等材料，编写招生简章。杨永菊在招生简章里推介的是他开设的魔方课。 在大兴区新丰街道富强南里社区，有一支已经组建多年的志愿者巡逻队，20多位70、80岁的大爷大妈，不分冬夏，风雨无阻地守护着社区治安，更热心于街坊邻里间的互帮互助。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消息，以前城市中形成的斑秃地块并不少见，比如小区的角落多年无人打理，背街小巷的某些地块成了堆放垃圾和杂物的场所，绿化的草坪被踩踏退化。今年大兴区排查绿化中的盲区死角，利用居民区周边拆违、废弃地、边角地见缝插绿，新建了33块小微绿地，总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目前已经全都完工。12月9号上午，记者来到京开高速魏善庄出口西侧，看到蓝色的围挡内一个崭新的小公园已经建成，水泥方砖铺成的小路从南向北蜿蜒，道路两侧的绿地上，油松、二乔玉兰、碧桃、山杏等几十种植物高低错落，元宝枫等彩叶树种与金黄的彩色透水混凝土地面相呼应，勾勒出一片美丽的景色。 家住西侧居民区的朱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小区建成，这儿就一直是片荒地。她说，过去尘土满天飞，又挨着高速，灰特别大，都不敢开窗户。如今家门口建起了小公园，朱女士盼着能早点带孩子来玩。在大兴城区，这样的斑秃地块不止一处。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潘宝明说，我们沿街道小区走访巡查，找出绿化的盲区死角，把这些没有绿化或者绿化了没有效果的小微地块作为重点项目。这次建成的33个小微绿地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基地、海户新村回迁房等地点，位置分散，最大的8000多平方米，最小的只有50-60平方米。 虽然这些斑秃地块面积不大，但是设计施工的标准却一点也不低。潘宝明介绍说，在植物配置上，我们选择了生态效益好、容易管理、容易成活的乡土树种。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微绿地作为城市的园林景观，要与周边环境紧密融合。比如空间狭小的地方，我们就做一个精致的园林小品供观赏；通行人多的地方就铺步道；居民区附近人能进去的地方就设置座椅、垃圾桶等。潘宝明介绍说， 拿同城办公区东南侧这块地来说，虽然只有一两百平方米，但是栏杆做成什么形状，里面的石头怎么摆放，都改了好几稿。京开高速出口这块绿地由于面积较大，还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节水给予设施。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说，黄色的透水地面下修建了两处蓄水池，雨水渗到下面会被收集起来，经过地下设备的消毒过滤处理后，可以浇灌园内的绿植。目前管道都已经铺好，拉下电闸，各处出水口就能直接开始用收集的雨水喷灌。 经过绿化改造和综合整治，大兴城区裸露的斑秃地块被一一覆盖修补，33块小微绿地露出容貌。这些精致小巧的绿地多数就在居民家门口，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未来绿地的养护将由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和镇里的相关养护公司共同完成。明年大兴区还在农村地区实施15万平方米的小微绿地建设，乡村居民和城区居民一样，也将拥有家门口的小公园。 本台消息，距离放寒假还有一个多月，大兴区金海学校数学老师杨永菊已经在收集照片、小视频等材料，编写招生简章。杨永菊在招生简章里推介的是他开设的魔方课。预备铃声响起，下午第三节课即将开始了。初一一班的学生刘蒲京川直奔魔方课教室。教室内，杨永菊已经准备好了大大小小的魔方，每个魔方包装盒上都为他细心地贴上了标签，上面写着使用它的学生姓名。 杨永菊说，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使用习惯，在他们固定使用的魔方上标注姓名，会让学生更有认同感。他自己还编写了魔方教材，里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魔方计算公式等。开课了，4名学生练习3阶魔方还原，魔方在指尖飞舞，不断被打乱还原。另2名学生耐心地验算着魔方公式。整堂魔方课有6名学生。刘蒲京川说，我们的兴趣课都是6、7个学生的小班，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享受的兴趣课教学一点都不比城里差，甚至很多城里学生都享受不到这样的个性化教学。 在同一时间里，烘焙教室内，于家乐和搭档一起动手，一个搅拌蛋液，一个筛面粉，在老师严素梅的指导下特别投入。于家乐说，严老师的烘焙课在女生中可抢手了，我抢了2年才报上。学校开设了30多个校本兴趣课程和学生社团，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手工制作曲奇饼干、牛轧糖、芝麻糖等，经常做给爸爸妈妈吃。金海学校校长姚立新介绍说，金海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面向西红门镇东区16个自然村、2个居民小区及部分非经济生源招生，在校学生有1000多人。学校开设的所有兴趣课都是本校老师各按所长义务担任。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富强南里有支高龄志愿者队，在大兴区新丰街道富强南里社区，有一支已经组建多年的志愿者巡逻队，20多位70、80岁的大爷大妈，不分冬夏，风雨无阻地守护着社区治安，更热心于街坊邻里间的互帮互助。身穿统一配发的深蓝色棉服，左臂带上治安巡逻志愿者袖标，再加上一顶红色小帽，就是富强南里社区老年志愿巡逻队成员冬日上岗的标准行头。如今屋外寒风凛冽，但队员们每天上下午2个时段的巡逻依然雷打不动，而这已经是他们坚守的第14个春秋。巡逻队核心人物83岁高龄的华振清爽朗地笑着说，就是为了大家伙儿能安居乐业。他回忆，巡逻队的成立要追溯到2003年非典时期，他和院里其他老伙伴商量，自愿组建了一支队伍，每天在楼前楼后巡视，掌握情况，及时上报。 72岁的陈东平是第一批加入队伍的元老，那会儿他已经退休了，家里又走得开，想着自己是党员，愿意多干点。他说，我们院儿退休前都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都能凑到一块儿了， 最多的时候巡逻队有三四十人呢。非典之后队伍没有解散，转为日常巡逻，这对拥有3800多人的社区来说很有必要。华振清说，富强南里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以前治安不是特别好，溜门撬锁事件时有发生。他说，自行车丢的最多，居民晒在屋外的衣服、床单等也经常丢失。68岁的巡逻队员王少凤气愤地补充，小贩进来卖鸡蛋、卖米，给100块钱说找不开，调来调去换成假钱，很多居民上当受骗。卖米的甚至来过他家里，跟老母亲说大米便宜，让买点，拿一张钱说不行，换了一张又说不行，连续3张都是假钱。 正式运行后，队员们分析，小区比较偏，老年人多，必须严加管理。巡逻队分成4个班次，保证院里每个门都有专人看守，每天上下午各3个小时动态巡逻，可疑人群不让进，还要随时留心提醒居民们的安全隐患，任务十分繁杂。此外，队员们还凭借细致的观察帮警方破过案。王少凤回忆，几年前一次巡逻中发现院里停了一台不是小区住户的车，他说觉得很奇怪，昨天停了一天，怎么今天还在这儿？他马上跟片警汇报，一查发现这是辆偷来的车，在大北边丢失，放在了小区里。这一经历让队员们干劲儿更足了。伴随巡逻队不断发展，业务范围也愈加广泛，除了保障治安外，关心群众做好事也凝聚在队员们的日常点滴中。 华振清掰着手指自豪地盘点地说，帮忙的事儿太多了，隔三差五就有，数都数不过来。有年轻人在市里上班，租住到我们这个单元，找到我说，奶奶，我工作太忙，您能不能帮我买点水、买点电？我就说可以可以，很高兴地帮他去买。我们这儿的房子都40多年了，经常有人屋里漏水，有的是新住户，有的岁数大了走不动，就会跟我说，我赶快替他们找人来修。一次半夜11点多，单元里的住户来敲我家门，说钥匙丢了找不到，换锁的也不给换，我就把带袖标的衣服穿上了，跟人家说给换吧，我来证明。让华振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3-4年前一位老人在家中去世，凌晨4点他的家人敲门求助，华振清马上爬起来帮忙找居委会主任开介绍证明，主任立刻就赶来了。他感叹说，我们这儿领导也挺好的，不管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随时就来了。 以往巡逻队成员对院里居民情况都比较了解，近年来陆续有人卖房或者出租，进了不少新住户。为了应对变化，大部分队员又承担起自己所在单元的楼门长，负责掌握一个单元15户人家的迁入迁出动态与日常情况。67岁的刘凤琴2004年加入巡逻队，同时也是一名楼门长。几年前，一位住在1楼的老人因为老伴儿去给女儿看孩子而独居在家，刘凤琴注意到每天白天老人都会拉开窗帘，晚上再关上，突然有2天窗帘没有拉开，敲门没人应，再加上邻居反映老人家的灯白天也始终开着，刘凤琴就通知了老人的子女。孩子赶到后发现老人已经去世了，如果不是刘凤琴告知，遗体可能要停留更久。 要在小区里认出华振清很容易，一位富态的银发老太太，左臂上永远戴着红袖标。她说，袖标对坏人是一种震慑，他们看到会心虚胆怯，群众有什么事情也可以随时求助。华振清笑着说，其他巡逻队员一般只有1个袖标，值班的时候别在袖子上，自己搞特殊化，向主任要了10几个袖标，常穿的衣服都别上，穿哪件都行。这10几年他没摘过袖标，出去吃饭、去商店、去公园，甚至住院也都一直带着。华振清说，我觉得骄傲，能为大伙儿做一点事儿，感觉可幸福了。华振清老伴儿90岁了，腿脚不好，很少下楼，但也支持华振清出来忙活。每每有人好奇为什么他身上这么大干劲儿， 华振清总会深情地回忆起1983年被评为卫生先进个人的他去人民大会堂开表彰大会的经历。他说，最难忘那一天，过去我是个穷孩子，也没有什么文化，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享福了，我心里不平静呀。人家礼拜天休息，有时候我都不休。我是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应该多付出一些。如今考虑到身体因素，83岁高龄的华振清已经从巡逻队中退出来了，但他依然自愿巡视在楼前楼后，发挥余热。 多年来，华振清一直被社区居民当作学习的榜样，还荣登2016年北京社会好人榜。在他的带领下，老年志愿巡逻队荣获了社区居民广泛的支持。当然，也曾有队员遇到过不配合的状况。刘凤琴所在的单元每层安装一盏照明灯，有位租户就是不肯交那10元费用，还说自己不要灯能上来楼。我说楼里老人小孩特别多，需要照明。最后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位租户最终被说服了。但对类似状况，刘凤琴并不放在心上。他说，总有一些难事儿、麻烦事儿嘛，平平安安没有事情还要我们干嘛呀。在华振清看来，大部分住户还是好的。曾有位年轻人在搬走前特意表示感谢，他说，总麻烦您帮我们做这做那的，真不好意思啊奶奶，走了之后过段时间又给我来个电话问问身体怎么样，我特别欣慰。这一点一滴的肯定给了老人们无尽的快乐，来自街道社区的关心也让大伙儿很满足。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义务劳动，后来夏天给我们发了大伞，还发水，冬天发了棉袄，可暖和呢。王少凤笑眯眯地拽着袖子说。他介绍，从前年开始，每位队员每月有了200块钱的补贴，当然谁家都不缺这200元，就是一种肯定和重视吧。而且我们值班也是一种活动，不然没事儿也是大家在家里看看电视，出来巡逻大家经常能见面，有什么事互相说一说，心里就敞亮了。王少凤说。 本台消息，最近几天下午，颐和园17孔桥都会出现每年难得一见的绚烂景象，落日余晖照亮桥洞侧壁，远远看去就像桥洞内点满了明灯，金光灿灿的光辉映满了17个桥洞，这一景象被人叫做金光穿洞，或者叫红光满洞。而与美景相互映衬的还有17孔桥西侧聚集的拍照人群。由于近期是拍照金光穿洞的最好时期，众多摄影爱好者备齐长枪短炮，守候在桥头抢占绝佳位置。而颐和园内许多17孔桥造型的垃圾桶也蹭了热度，被许多游客围着拍照。 赵先生的相机就架在颐和园17孔桥的西北角，距离西侧的桥头10多米，这是他反复变换位置后最终选定的地点。试验了几个不同的角度后，他将三脚架立在了靠近湖面的栏杆处。时间是早上8点多，他周围几个人也开始拿出相机对着17孔桥的方向，大家相视一笑，你也来拍金光穿洞，挺早啊。说话间又陆续有人扛着相机和三脚架赶来。赵先生介绍，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自己所抢占的位置是拍摄金光穿洞的最佳角度，而这个时候距离这一景观真正出现还有8个小时。赵先生说，要等到下午4点钟，那时太阳坠到西边，余晖通过桥洞反射映满17个桥洞，呈现出来的都是金红色，才能拍出完美的照片。之所以来这么早，就是想占个好位置。 同是摄影爱好者的刘先生曾在8号下午将近3点来过一次，这是他第一次来拍金光穿洞，那时能站的位置都挤满了人，拍到的照片里都是人头。他这次特意起了个大早，从天通苑的家里赶过来。他说，以后就有经验了，就是得早起呀。下午不到2点钟，记者在桥头看到靠近护栏的地方已经架满了相机，沿着昆明湖水边队伍延绵近100米。 下午3点，大量的人群开始在17孔桥西北侧聚集，护栏处里里外外站了3-4层，挤满了通行的道路。对摄影爱好者而言，捕捉到完美的金光穿洞是前来等待的唯一动力。退休6年的张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爱上摄影，退休后一直到处拍摄有趣的奇幻景观。张先生将相机的感光度调到100，快门速度定在1/8秒的位置，试拍一张之后不太理想，又接着调试起来。他看到过网上别人拍的金光穿洞大片，也跟朋友讨论过技术问题，但各项参数不是固定的，要根据个人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调节。 提前1个小时来的方女士看到人山人海的景象被惊呆了，她把相机举过头顶，踮着脚尖快速按动快门，照片里却都是人头和别人的相机。记者了解到，皇家园林颐和园中著名的17孔桥建于清乾隆15年，就是1750年，桥面宽8米，桥高7米，长150米，整座桥给人一种雄伟恢宏之感。17孔桥由于桥孔大小不一，桥面像一张弓，又像天空中7彩的长虹飞架在碧波万顷的昆明湖上，非常壮观。17孔桥在冬至前后会呈现红光穿桥洞的奇景。古人在建桥时掌握利用天文地理知识，当太阳在冬至前后下午最低点照射时，阳光会贯穿整个桥洞，呈现红光穿洞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造园设计者的神来之笔。 金光穿洞的景观并不是最新发现，在颐和园17孔桥建成初期，古人就发现了它在黄昏时的壮美景观。最近几十年来，每逢冬至前后，颐和园17孔桥准能锁定无数摄影爱好者的焦点。只有在这个时节的日落时分，17孔桥的所有桥洞才会被夕阳染上一抹金光，看起来就像是桥洞里点燃了明灯。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作金光穿洞，并且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本台记者报道。说到中国古建筑，您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故宫、颐和园以及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古建筑群。今天我们能在故宫的房梁上看到雕梁画栋的精美图案，这都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匠人们精湛的技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那些见证了历史沧桑、凝聚了中国智慧的古建筑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们大兴区安定镇就有这样一家公司，他们不仅保护中国古建筑，而且他们还致力于传承与发展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工艺。北京安海之翼总经理赵宇斌说，对于古建筑，他有一种迫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之所以想留住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匠人们精湛的技艺。 我对园林是非常爱好的，其中有一次呢，是参加北京植物园的桃花节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晚上我们住的卧房山庄，它是4合院，哎，住了一晚上以后，我就特别喜欢中式园林。我觉得中式园林啊，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的。恰恰这些年，建筑失去了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千城一面这样的现象。你看国外的游客，包括咱们自己，都非常出去，不管出外旅游还是到哪儿，你基本上看都是咱们跟中国文化相关的地方。你不管你的周庄，你的昆明，你的滇池看完以后，你可能看一些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你看白族的这些建筑，那你看的时候你感觉特别美。啊，当时就是卧房山庄给我的感觉就是，哎，中式园林还是最美的园林。所以以后呢，我说我们在园林上如果不会盖中式园林的话，我们等于缺了一小腿。 致公堂在兰州市翠英门路，为清代贡院应试之堂。1875年贡院落成，曾为清朝年间贡院乡试的取舍之地。在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侵蚀之后，致公堂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幸存的2座破败不堪的老建筑也淹没在了高楼之中。而如今，它终于得到了匠人们的重视，这也是安海之翼负责的古建筑修缮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古建筑项目呢，我们今年接了一个 甘肃的致公堂的修缮，那是一个清代的建筑，现在已经完工了。我们做完以后呢，他们甘肃省文物局，包括文保所，包括他们兰州大学，那个建筑是兰州大学的，给予我们的是工程审查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呢，他们省的叫文物宣传日活动，在我们的工地现场举行的，全省的古建专业的人在我们的现场工地现场开了现场会，将来呢，紧接着我们可能会跟甘肃省的文物修缮方面有很多的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的开查。 北京安海之翼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地处翼林古镇，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它是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林工程设计、花卉以及苗木生产为一体的企业。公司将中国清代建筑传统工程的传承与发展列为公司的主要发展特色。北京安海之翼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玉斌介绍说， 成立了大概有17年的时间，这个17年时间呢，我们也是从无到有，规模从咱们的开始的那90亩地，现在发展到800多亩地。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就几个工人加上两个管理人。那现在呢，目前呢，我们的在职的职工有300多人，我们的技术人员有30多人，我们每年的产值大概得1亿多。公司呢，就是从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讲，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创业阶段呢，我们主要以花卉生产为主。当时我们的盆栽花卖在北京市是非常有名的。2005年以后，我们就转型开始做花卉以外，开始做园林。园林工程呢，也是一点点，从引进人才开始，一点点做大。在做园林工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过西式园林会做以外，中式园林我们不会做。实际上，中式园林是咱们中国的特色。后来呢，我们就逐渐的引进人才，把古建筑的这层业务也加进来了。我们有花卉翁室15000平米，我们有苗圃是800多亩地，在北京市的园林企业里头，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园林企业。 作为一家园林施工单位，安海之翼对于建筑品质有着超乎寻常的追求，也正因如此，才打造出了一批精品建筑项目。 我们实际上，我们公司的这些年就沿着这么几个原则去发展。第一个叫我们叫诚信敬业，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话，诚信是第一位的，对你上游的这个甲方，对下游的合作商，包括对自己的工人、这些技术人员都要讲诚信。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对精品的追求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你看大家看到的比较有名的，像桑园，大概60-70%的工程都是我们完成的，包括那个兰草坪。三兰草坪呢，从2003年建成，一直在养护，那个草坪有14年了。我相信北京市14年的草坪可能就剩这一块儿。另一个叫特色建设，主要是古建这一块儿。园林公司北京非常多，北京一级园林公司有118家，目前会做古建业务的只有2-3家，我们的投入大概10年了。人家叫10年磨1剑，我们这10年时间呢，就是一直在培养人。 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赵玉斌也说了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 下一步呢，我们园林上随着这个咱们国家的经济水平的越来越高，就园林的精细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那我们呢也跟着要在产品上做得越来越精细。再一个呢，就是主要想恢复一些传统的工艺，人员老化，材料劣化，工艺退化，这个三化呢非常严重。就人员老化了，有好些就熟悉传统工艺的人现在已经上不了脚手架，已经干不了活了，所以他们的身上的技艺可能会流失。所以材料劣化了，就有些人做传统建筑的时候以劣质的材料充好材料，经常看见中式园林矮化为什么剥落。工艺这一块呢，主要是有的工艺现在有的人已经不会了，就是将来主要在传承上和创新上做一些文章。 北京安海之翼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玉斌还告诉记者，从古至今，中国建筑走过了千年的岁月，每个时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多样的形式，只有把记忆真正的保存下来，会造的人多了，才会得到真正的传承不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下载个平安好车主 APP 就不。